你好，我是张绍文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名同学完成专栏课后练习作业的手记。专栏承诺会为坚持完成练习作业的同学送出 GMTC 大会门票。我们今天的主角也正是获得第一张门票的同学。如果你还没开始练习，我强烈建议你花一些时间在练习上，因为每个练习的 sample 都是我和学习委员花费很多精力精心准备的，为的是让你在学习完后可以有机会上手实践，帮你尽快消化专栏里的知识，并为自己所用。下面有请维路同学分享一下他整理的课后练习笔记。今天是专栏第一期到第五期的作业，希望维路同学的分享可以帮你解决练习时的困惑。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摘下耳机了，请返回文稿查看维路。